牵你的手，迷失在那日落的荒漠，不怕失去风光美景，也愿一起偕落。可能是我有点怯懦，才盼望两颗心紧锁，你拥抱我说过的承诺。我记得那是我们空空的手，却能紧紧握，一起做梦，从没怀疑过。哦，可是今天时间终于让我们拥有更多，却掏空了所有的快乐。怎么我最爱的笑脸会变得冷漠？怎么我最爱的生命现在常常沉默？只剩心痛才能证明我们曾经深深爱过，永恒怎么会变成雾霾？